情海岛岛，不管男女老少，现在就准备好最真诚的问号，最贴心的拥抱。小孩跑跑跳跳，大人唠唠叨叨，街上热热闹闹，这是家的味道。最温暖的微笑，最坚固的依靠，未来要加油，我们一起走到老。你说新年让你忙得团团转，我说团团圆圆在一起真好，生活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全都不能少。 你说今年要把口袋装满满，我说开开心心幸福最重要，一起快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，最呀最重要。新一年又来到，好心情海岛宝， 不管男女老少，现在就准备好最真诚的问号，最贴心的拥抱。 小孩跑跑跳跳，大人唠唠叨叨， 街上热热闹闹，这是家的味道。最温暖的微笑，最坚固的依靠，未来要加油，我们一起走到老。你说新年让你忙得团团转，我说团团圆圆在一起真好，生活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全都不能少。你说今年要把口袋装满满，我说开开心心幸福最重要，一起快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，最呀最重要。 吉姆拉蒂跟一丘比比欢欢喜喜，无波比无好奇， 过去就过去，不要太过在意， 不好的事情全部都要忘记， 万事如意， 好事情等你， 开开心心， 要给有好运气， 要一身正气，努力披荆斩棘， 今年我们一起， 让我们帅气。 今年让你忙得团团转，我说团团圆圆在一起真好，生活甜的酸的苦的辣的全都不能少。你说今年要把口袋装满满，我说开开心心幸福最重要， 最重要。